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戏剧空间。在我们今明两天的节目里，就请您欣赏由上海人艺排演的话剧《幸福的日子》。编剧和导演以他们女人独有的细腻笔触，为我们讲述了另一种幸福。编剧沈红光说，幸福的日子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这个普通人选择了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尽管他也有不得已，也有无奈，但是他做了。他是善良的，他的善良使别人得到了快乐，这是这一位普通人对这个世界最可宝贵的贡献。导演王佳娜曾经指导过多部优秀的话剧，其中包括我们以前节目中曾经介绍过的《春夏秋冬》和《三峡魂》。那么在这部新作中，她又一次体现了对美好情感的追求。她说，1000个人对幸福有1000种解释，但我坚信幸福绝对不是橱窗里供你选择的商品，可以用钱买到的。幸福也绝不可能永远伴随在你的身旁。可是当你对另一个生命无私付出和深深理解时，幸福已悄然来到，它使你的生命变得富足，它能穿越空间，留下永远的痕迹。好，下面请您欣赏话剧《幸福的日子》上集。命运有时是那样的不公正，人间所有的不幸似乎都降临在一个不满10岁的小可身上。父母离异，父亲郭景阳在野外考察时失踪，母亲在美国又失去了联系。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把幸福从小可身边永远带走。 小可，快点把衣服穿上，听见没有？ 我不穿，我要我妈， 你必须穿。 快点把衣服穿上啊！你又不是我们家人， 我不要你管。一会儿你姑妈来了，我把你交给你姑妈，我就不管你了。听话。 哎呀，我跟你说过了，我要我妈。哎 呀，跟你妈妈联系不上啊。 她给我打过电话的，我过生日的时候，她从美国打来的。 那电话号码呢？ 你去找啊！ 我全找遍了，你们家没有。 肯定有的。 小可，别闹了啊！你要是再闹的话，我就不来了。 不来就不来，谁要你来了？ 我不来，谁来照顾你啊？ 自己照顾自己。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啊，前两天你不是挺听话的吗？你爸爸不在了，你就更应该听话懂事，像个大孩子一样。快下来。 我爸还会回来吗？他会回来的。他会游泳，他还要教我游泳呢。 那个地方浪太急，水太大，根本没有办法游泳的啊。 我爸爸什么地方都能游的，我爸爸还横渡过长江，他肯定还活着，你说是不是？ 我爸还活着是不是？小可，已经2个多月了，你爸爸他不会回来了啊！ 你胡说！ 小可， 你别胡说！ 我告诉你， 还活着！你说我爸爸还活着？ 行，你听我说，你爸爸已经死了。 你个贱人！ 骗人！ 我打死你！ 小可，小可，小可，小可， 小可，小可！ 怎么回事呢？ 我要不是看在你爸爸的份上，我才不来照顾你呢。 理性啊， 跟孩子生什么气呢？ 怎么了，小哥？跟李家阿姨闹别扭了啊？ 这孩子真是， 这孩子实在太难带了。 呀，男孩子们就是调皮一些啊。 老宋， 啊， 他姑妈来了没有？ 哦，来了，我一会儿去接他。 真的？ 哦，对了，李欣啊，我上次跟你说那个事儿，考虑怎么样了？ 什么事儿啊？ 哎，照顾小可的事儿。 哦，照顾这几天没什么。 啊，没什么就好。赶快收拾收拾，一会儿汽车来了以后，就把小可送到你家去。 哎，好的。啊？怎么？送到我家？ 耶，你不是同意把小可接下来的吗？ 哎，老宋，你不是说就是照顾这几天吗？怎么会突然让我小可？ 你和郭景阳的关系，你们资料室都跟我说了，所里边大伙都知道，你们好了不是一两天了，是不是？ 哦， 背后的议论那都是善意的，大家都觉得你们是挺般配的一对，要不是郭景阳出事儿，你们不是早就那个了？ 哎，老宋，你看家里乱的，我根本就不会照顾孩子。 哈，这个我注意了。这两天你照顾小可，晚上还过来陪他，烧饭烧菜，洗洗涮涮，挺不错的。李星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呢、啊，为人很厚道，而且对郭景阳的感情还挺深，是吗？ 可是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应该就对了啊，只要有感情，孩子就能带好啊。 哎，老宋、你看现在孩子的姑妈就来了，我没事了呀。 哎，李星啊。我上次到乡下回来跟你说那个三点你还记得吗？ 哦，你说的那三点我理解，可是 理解就对了，这也是领导的意思，我们工会呢支持领导意见啊。啊，我去接姑妈了啊，一会儿。啊，对了，你要有困难我们一定帮你，义不容辞嘛。就这样啊，一会儿见，一会儿。 我是绝对不能带的。 就这样了啊。行。 李欣在这里吗？ 何大远， 哎呦！ 何大远是李欣的老同学，多年来他一直在苦苦地追求着李欣。 你们家邻居说， 你在这儿。 哦， 对，真是没想到啊！哎，要我帮什么忙吗？ 不用了， 我没事儿啊。 真的不用，后事嘛由工会处理，我就是帮他照顾一下孩子。 啊？他还有孩子？那孩子他妈呢？ 孩子妈妈出国了。 哦，他们离婚了。 大远，你找我有事儿吗？ 没事儿，没事儿。好久没看见你了，想看看你。哎，我听你们家邻居说他是你男朋友，开始我还不相信呢。你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男朋友？你怎么没跟我说呢？ 我干嘛要跟你说呢？ 他叫什么呀？ 谁呀？ 就那个。 哪个？ 你男朋友啊。 大人，你这人怎么这样？人家好端端的一个人突然去世了，你就这种态度啊？ 你别误会，我就是问问他的名字嘛。 他叫郭景阳，是我们所的研究员，40岁还不到呢。 这么年轻啊，那太可惜了。 是啊。 哎，就一直没找到？ 没有，沿河都找遍了，还出动了当地的部队。他的孩子一直不相信他的爸爸回不来了。说句实在话，我也不信，我总觉得他是飘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实在没有办法跟我们联系，说不定哪天他就突然回来了。 你说的那些都是电影里的事儿， 你看就是没劲。 不，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人死不能复生，你要面对现实。我在那当过兵，我知道。哎，那个水啊是从雪山上下来的，特别的冷，人要掉进去了一会儿就冻麻了，摔倒了根本爬不起。 是啊，我也听说人家给他扔绳子扔救生圈，然后让他把他身上的行囊全部都解掉，可是他实在解不开，就被水越冲越远。哇，这就是他的儿子。 哦，就他呀。你好。 你是谁呀、啊？干嘛到我家来？他是 我是李欣阿姨的老同学，我叫何大远，你叫什么？ 他叫郭小可，他今天心情不太好，他跟我闹了一上午，一会儿要爸爸，一会儿要妈妈。 你别着急啊。哎，对了，小可，叔叔跟你说，哎，李欣，不要待在屋子里， 你看把孩子憋的啊！ 哎，小可，叔叔有辆摩托，怎么样？ 出去转转吧。 哎，不行啊，一会儿他姑妈就要来了，他必须待在家里。 那就算了。哎，反正我也没事，我就在这陪你。哎， 我请你出去，我不想让你待在我家。 你看这孩子。 大远，那你就忙你的去吧。 那行，那我走了。哎，小可，再见啊！ 哎，到了， 不懂事， 就是、 没事，别在意。 哎，我走了啊。 好嘞。 哎呦，家里来客人了，哎，来屋里请，屋里请。 哎，大远，你不是要走了吗？啊， 哎，哦，对了，有事呼我啊。 请。立新，这是。 他是我的老同学，叫何大。 哦，老同学呀、啊！景安同志，这就是你兄弟家，他就是李欣，你兄弟的女朋友。 大姐，你好。 小林，景安怎么会出这种事情？ 大姐，你别难过啊，你先坐着，我去倒杯水。 哎，景安同志，您坐。 李欣呢，是我们所里的资料员，工作蛮不错的，人也好。这阶段小可，多亏是他照顾的。 景阳也是的，有了女朋友，写信也不告诉我一声。 是的。 大姐，小可来了。 哦、小可，这是你姑妈，快叫。哎， 姑妈， 哎，哟，她就是我的小可。哟，我的小乖乖呀、啊。你的长得，哎呦，抱不动了。那次我来的时候，他还在床上爬呢。 是吗？ 现在长得这么高了，可怜景瑶，我接到你的信就到爹妈坟上去哭。老天爷不长眼，不该这么早就给他收。 景兰同志，节哀顺变，节哀顺变。 你千万别难过，大姐。 景兰同志，是。我们也感到很沉痛。郭景阳同志是我们所里的业务骨干，中年知识分子，现在正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挑大梁的时候，突然发生这个事情，太意外了，也是我们事业的巨大损失啊。领导让我这个工会主席向你们家属表示慰问，你们家属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啊，特别是孩子的安排问题，我们一定要妥善处理，妥善安排。 对，这事儿我都想过了，这次我来就是把孩子带回去的。 小可，以后就跟姑妈过了啊。 景兰同志啊， 哎， 我们关于这个小可去留问题，我们李欣有个想法，不错的。哎，李欣你说说。 哦，好。大姐，我想小可是否能先留下来？ 留下来？ 哎，对。 留给谁呀？ 留给我，我可以暂时的照顾一下他。 留给你？ 哎， 哎呀，他可是我们国家的根儿啊！景阳不在了，他就是我的孩子了。小李，你还是个大姑娘，交给你我还不放心呢。 你看，大姐的心情我们也应该理解嘛。 你也可以说说你的理由嘛。 我有什么理由？ 哎，刚才说那个三点。 李欣被工会主席老孙弄得进退两难。 大姐。 实际上他并不是很想留下孩子，因为他和小可的父亲郭景阳并不是人们想的那种关系 啊。这生活上总是有点差别，那没什么，关键是孩子的读书问题，我们这儿总要比你们那儿要好，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李欣你说。 第二点呢，我们觉得乡下的卫生条件比较差， 哎， 万一小可得了什么病，我们以后也不太好交代。 是的，这是第二点。还有第三点。 还有第三点呢？ 第三点是什么？ 他妈。 哦，对了，工会呢正在寻找小可的妈妈。 他只是暂时的带带小可。 对，一旦找到了，我们就把小可交给他妈妈了。 是， 交给他妈妈？不行。不行， 哎，景兰同志，我觉得小李说那三点挺不错的，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你们的意思是不放心把他交给我？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们说这一二三干什么呢？ 我， 城里条件好，没错，城里条件是比乡下好，可城里的孩子读书就一定比乡下孩子读得好啊？我景阳兄弟就是乡下孩子嘛，他 他读完了大学，还读研究生了。刚才你不是说他还读 业务骨干？ 哎，业务骨干嘛，我能让我兄弟读出来啊，我也能让他的孩子给读出来的。 哎呀，可是景兰同志啊，小可跟郭景阳那个时候不大一样啊。 哎呦，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你，哎呦，小李 大家嘛， 你呀、啊、到底还没有过门啊，就是过了门，跟前头的孩子也不好相处，要不怎么说后娘难当呢？我说句心里话哦，你还是个大姑娘，以后怎么找人吧？是你拖着别人的孩子，你怎么个找法呢？ 哎呀，景兰同志，你想得太远了。小李只是暂时的带带小可，等找到了他的妈妈，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 他妈妈？ 啊？ 哎，他妈妈早就不要他了。 不不， 大姐，小可的妈妈是在美国上学呢。 是啊。 孩子都这么大了，还上什么学呀、啊？美国那什么地方，谁知道他们俩在干什么呢？ 朱大姐，不许说我妈妈坏话。 哎，好，姑妈不说了。哦，姑妈不说了。其实姑妈的心里比你还难过呢。可是摊上了这个命，那就得扛得住啊，小哥。哎呀。你爷爷奶奶死得早，我和你爸从小就过着苦日子。哎，你爸爸那可真有出息啊，他从小学起每个成绩都是考第一，他得了好多好多的奖状呢，姑妈呀都给他保留着呢。哎，你跟我回去，我就把这些奖状啊都交给你了啊。 哎呦， 我妈妈要来电话的，我要在这等我妈的电话。 哎呦，我们现在乡下也有电话了。 我妈一定会来找我的，我不能走。 是， 我就是不走。小可，我跟你说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说那三天，您再好好考虑考虑，我看就把小可留下来了啊。你看， 宋同志， 哎， 你们刚才说的三点都是好意，我谢谢你们，真谢谢你。可我是个姑妈呀，她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这是命。 既然这样的话，小可，那你就听话啊，跟姑妈去，这也是警察叔叔规定的啊。 医生阿姨， 小可，我看你还是先走吧，等我们找到你妈妈以后立刻就通知你好不好？ 那就走吧。啊， 坐孩子。 小可， 哎呀，你拿石头干什么，乡下多的是啊， 这是矿石，是我爸爸最喜欢的矿石。 还不是很懂事的小可跟着自己并不熟悉的姑妈去了乡下，转眼间春节到了。 嘿呦，李欣没出去啊？ 大爷，我要是出去了你不就退婚了吗？ 是是， 你到我家来干嘛？ 哎，给咱们家烧点年货。 谁跟你是咱们家呀？谢谢了，大人。 新年好，祝你发财。 新年好，祝你发胖。 祝你今年二十，明年十八。 那我就祝你今年三十，明年四十吧。 写什么呢？ 写贺卡呢。 哎呦，你也真够懒的，大年三十才写贺卡。 没关系，反正在年里头嘛。 郭小可，又是你男朋友？哦，我想起来了，是那孩子。哎，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反正在他姑妈家呢。你说他妈妈也是，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跟我们联系。我觉得这个孩子挺可怜的，大过年写张贺卡，喜庆喜庆。 对对对，哎，我也写一张，热闹。 那你写这张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大人，能换点新词吗？ 哎， 被你赶出家门的何大远，好好一会儿把它记着。 李欣， 嗯， 大过年的没什么安排吧？ 没什么安排，休息呗。 那咱们见好不好？你看， 哎，大远，你说我为什么不到乡下去看看小可呢？ 哎，对呀，哎，对呀，我陪你去。 你，那你的小青怎么办？ 哎，李欣，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小青啊，只是我的哥们。 行了，人家可不把你当哥们。 李欣，您说这个，哎，去。 当然去了， 那就行了。 那我们买点什么东西去呢？ 把咱们家年货商量。 嗯，那总得给孩子带点礼物吧。 大过年上哪买啊？ 那我找找，你等会儿啊。 大人， 哎， 我找到了一个玩具，你看。 礼物？ 我小时候的，我小时候的。 哎呦，都成古董了！ 哎，人家是古董才值钱的。 是，哎，对不起啊。 哎， 喂， 大爷，大爷，他原来会动的。 哎，有没有工具？ 我找找看。 喂喂喂！啊，小青啊，是，我在家呢。啊，哎，对不起啊，请进。 刚才在你旁边说话的那个女的是谁呀？ 那当然是我妈呀。 是吗？是你妈？ 哎呦， 是小青拿着手机站在李欣家门口。 我说吴小青啊，我真是服了你了。 你刚知道啊，女人的嗅觉是最敏感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哎，大远。 哎， 找到了。 哎，我替你们介绍一下 好的， 这位 介绍了。老听大远提起你，我也听大远提起过你啊。你好，小 虽然李欣对大远并没有什么意思，但三个人在一起仍然是不免有些尴尬。 哎，坐呀，哎，干嘛？站着干嘛？坐呀，谢谢。 小青，你是来找大远谈事情的？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哎，这样吧，我去给大家下几个汤圆， 啊，不， 非常方便的。 别弄， 别客气， 别弄。 哟，老听你说李欣李欣的啊，今天一见果然不错，就是脸皮有点黄，身体有点胖，哎，是不是身体不大好？ 我说吴小青啊，你来找我干什么？ 没事儿，大年三十的想瞻仰一下李欣的风采罢了。 你坐下，你坐下，哎。我跟你说说清楚，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俩呀，只能是哥们。 谁跟你是哥们？ 哎， 小青， 哎， 你吃汤圆是吃甜的还是咸的？ 啊，我爱吃甜的。 哦，那大远你呢？ 啊， 他也爱吃甜的。 不，咸的。 哦。哎，你到底看上他哪一点？ 我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他没你年轻，没你漂亮。可我看他我就顺眼，他让我干什么我就愿意。 哟，下一步你该娶她了呀！哎，去去去去，真是个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我愿意，娶不娶她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好好好，你别跟我急。我知道在你的眼里，哎呦，李欣是非常的迷人，但是你不觉得我更迷人吗？ 哎，我说小 青，连他都比不过，我就是不服。 哎， 好了，快点，哎。大远，那中间这碗是咸的， 哎， 是吗？哎，大远来，别客气，来坐。 小青， 李欣姐啊， 嗯， 我呀从小就爱吃汤圆， 是 不是甜的，融凤的最好吃。 对， 哎呀，这个汤圆啊，哎，真是。 哎呦，吴小青啊，你赶紧吃啊，吃完了我跟李欣还得那。 啊，你们要出去？哦，去乡下看一个孩子，不过是我自己去。 哦，是不是你那个男朋友的孩子啊？ 小青， 大远告诉我的。 大爷，你看人家李欣男朋友不在了吧，哼，还看他的孩子，那像有些人呢无情无义的见异思迁。 吴小青，赶紧吃完赶紧走。 我刚来你就赶我走啊？你不会赶我的是吗，李欣姐？ 怎么会呢，你慢慢吃，冰箱里多的是呢。 是吗？下次我再来啊。 欢迎欢迎。李欣姐，听说 你那个男朋友很不错吧？挺有才的， 是不错。他是我们所的研究员。 哟，真了不起啊！ 是啊，他的确非常有才气。 尽管李欣与郭景阳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恋人，但在李欣的心里，郭景阳一直是他非常仰慕和敬重的男人。 是很优秀的，哪像大爷，他那个字写的像那种蚂蚁在爬。不过那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回头我就练字。 他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就是不爱说话。每次借完东西以后吧，说声谢谢就走了，眼睛都不看人的。 眼睛不看人有什么好？那是没礼貌啊。 那谁说的？人家是把热情放在心里，你说是吗，李欣？ 对，说得很对。他表达自己的感情一种方式很特殊。哦，对了，我记得有一次啊，他到我们这儿来借资料，结果我们这儿没有，我看他挺着急的，就帮他到外单位去借，结果真的借到了。后来他请我吃了顿饭，在吃饭的时候吧，他什么也不说，其实我知道他是想感谢我。跟他接触时间长了，就能感觉到他的好。 哎呀，这个失去的呀总是最美好的，人要是活着吧，可能就没这么美了。 不，他的确是非常好的。 那毕竟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李欣啊，你就别想 了。哎呀，为什么不想啊？人家叫做感情专一。 那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李欣还年轻着呢。哎，李欣，哎，一定要记住了一句话，千万不能让过去的恋情成为你前进的障碍。 李欣姐，千万不能听他的。 嘿，我们是老同学，我当然是为他好。 人家是生死恋了， 那也得面对现实吧。 现实中再没有这么好的男人怎么 办？你怎么知道没？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天涯何处无芳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哎，好了，你们俩都别说了。我看呢，时间也不早了，我该准备一下了。大元，小青呢，在医院工作，好不容易放几天假，好好陪她过个年啊。 不，我陪你到乡下去。 我也去。不用，你们俩都别去，我一个人可以。 不，乡下交通不方便，我陪你去。 哎，对对对对，大勇说的对，我觉得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去。雨欣啊，就当做旅游吧，这是实心的，乡下空气好。你想，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去。 吴小青，你是要添乱是不是？ 我跟你添乱又怎么了？我就添了，添了，添了。 我跟你说，我现在还把你当哥，如果你还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别怪我翻脸了。 大勇，你会后悔的。 我不是你。 李欣姐，我想起来了，我医院里还有一点事儿。 好好， 我先走了。你慢走啊，小青。 我是 何大元，你在干什么？ 李欣有些生气，这已经够乱了，他和大远还来凑什么热闹？可这时的大远却在乖乖的、安安静静的修理着李欣找出来的旧玩具。 好了， 你说拿你有什么办法？有人在叫我呀？ 不会，屋里就我们俩。 是在外面，绝对有人在叫我。哎，好像是在外面。 不小心。 哎，大元， 哎，李欣，哎，你看谁来啊？ 是小可。他穿着一身土里土气的运动服，脚上蹬着一双解放鞋，脸上还有两块农村红，有些不好意思的站在门口。 我去给你热点牛奶啊。 请坐。哎，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那个被你赶出家门的何大远，何叔叔。说话，说话呀。姑妈呢？ 姑妈病了。 来来来，喝点牛奶。哎呀，你要用手动眼睛，有细菌，知道吗？ 他说他姑妈病了。 啊？什么病啊？ 不知道，反正他不能走路了。 啊？他现在在哪儿啊？ 在车站，他还让你去呢。 大元，这可怎么办？ 赶紧去看看，如果不行要住院，找吴小青。 找吴小青？你们刚刚吵了架呀？ 他这个人就这种脾气，朋友有困难找他帮忙，他绝对能。 真的，没问题啊。 哎呦呦呦呦！ 小可， 快快 去找姑妈。 深爱大圆的小青虽然对李欣充满了妒意，但他仍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帮助小可和小可的姑妈。 谢谢你， 什么谢不谢的？要不熟人介绍来啊，抱着我给你脸色看。 我看你挺和气的， 是吗？那待会儿我们主任来了，别忘了在他面前多夸我几句啊，省得他老说我服务态度不好，人又凶。 你谁那么瞎说？我看你呀、啊，人挺和气的 嘛， 人又长得漂亮，手又巧，打针一点都不疼， 真的。哎、那待会儿等大远来了，别忘了在他面前多夸我几句啊。 好。哎，何大远这个人真好，他跟我非亲非故的，哎呦，这么热心哦、啊， 非亲非故。哎，你不是大远的表姐吗？ 表姐？哎呀，什么表姐啊？我城里面什么亲戚都没有，没有办法，只好找了没过门的弟媳妇。 弟媳妇儿啊？谁呀、 啊？李欣呀、 啊。哦。 哎呀，你认识他？ 还认识认识。 哎呦，他可好了。 是吗？ 我兄弟死了，他还认我这个姐呢，是他帮忙找的何大爷。啊。 哟，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啊！哎、 大爷， 大姐，小青， 哎，大爷， 哎呦，大姐，哎，好多了，好多了，满面红光的。 你在看我的心，瞎说呢。 大姐，我这个人从来不说瞎话，不信呢，问小青，对不对？ 是啊，大姐，他这人呢是从来不说真话的。 刚才哪个问 你？大远啊！ 哎哎。 我心里急死了。 大姐别着急啊，操劳大半辈子就当是一次疗养啊。 哎呦， 俗话说得好，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得有个过程。再说了，吴小青是我哥们儿，应该安心养病的。 哎，怎么安心得了啊？你说说这个药费， 哎呦呦， 住院费啊，真是。 别说了，安心养病。 姑妈， 哎， 姑妈，来来来，快把衣服披上 啊，小心着凉。 快叫人呐，小青阿姨。 哎，哎，怎么不叫我呢？ 叫何叔叔。 何叔叔。 哎， 姑妈，我推你走啊。小青阿姨再见。哟，你对这位表姐够亲的哈。 这还用说吗？表姐呀、 啊。是人家没说有你这位表弟呀、啊。 是这样的。从乡下到城里看病多不容易，我怕我不说她是我表姐，你肯定会拿白眼球对她。 大爷，你少来这一套，她是李欣的什么人？你可以明的告诉我吗？ 我是怕你生气。 我就这么小气吗？你没听刚才大姐怎么夸我的？说我人漂亮，打针一点都不疼，简直把我说的是十全十美的。 是是是是，哎，小青是最棒的，怪不得是我哥们儿。 谁愿做你的哥们儿？ 哎，小青，哎，帮这个大爷取点药好吗？ 喂，我叫郭小可，我想找我妈妈。我爸，喂喂喂，叔叔你好，我叫郭小可，我爸爸叫郭锦阳，是你们地理所的。我想找我妈妈，我妈妈叫叶文娟，她在美国，我想知道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哦，再见。 小可，你给谁打电话呢？ 我想找我妈妈，我妈妈她为什么不要我了？ 不是不要你，是跟她联系不上。姑妈呢？ 在病房呢。 小可， 你呀、啊。 大姐， 你这么早就来了？ 做 CT 的时间还早，我们在这转一转好吗？ 我这个人呐，从小长这么大，还真没欠过人家的人情。可现在好，把你拖累了，贴工资不说，还得贴钱，这怎么过得去？ 瞧您说的，你以后还我就是了。 就差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我想出院。 你想出院呢？那医生能同意吗？医院又是怎么说的呢？ 坐一会儿，我有事想跟你说。 这个事啊，我想了好几天了。为难的不是我，我是怕耽搁了小可的前程。记得那次把他接回去，你和宋同志说的一二三点，要把他留在城里。那个时候我多硬气啊！我说我有本事啊，能把他带大，有本事能让他像个爸爸一样有出息。可人再强，强不过命。我年轻的时候，男人就没了。现在腿一坏，家里没有人再能照顾他，没法儿。我只好再找乞丐，看在和他爸爸过去相好不离上的情分上，再把可怜的小可接过去。 大姐，这。 我只有求你了， 大姐， 我只有求 你 了。 没事，做 CT 的时间到了，你可以吗，小可？好，那小心点啊，别难过啊，大姐。小青，我问你，郭大姐的腿是不是真的好不了了？不过没有最后确诊。那今天大远来了吗？你怎么老找大远？难道你们同学之间都那么好吗？ 是我跟大元处的是挺好的。 是吗？ 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样子。 我想象的是哪样呢？ 小青啊，你还不太了解我。难道你了解我吗？ 我可以告诉你，我很喜欢大元，我不希望看见他对你那么好，也不希望你老在我们中间插一个。小青， 我找大元是想商量事，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难道不能告诉我吗？ 告诉你。 哟，看来你们俩真有什么秘密啊。 不，我们之间没有秘密。好，那我就告诉你。刚才啊，郭大姐让我收养小可，那是因为她以为我是她未过门的弟媳妇儿啊。 难道不是吗？ 其实我不是的。 是吗？啊，你不是？ 我跟郭景阳只是同事关系。 哎，等等等，你再说一遍。 我不是郭景阳的女朋友。 你不是郭景阳的女朋友？ 真的不是？ 我真的不是。 哦， 那倒看不出来啊。你跟他非亲非故的，却对他的姐姐这么好，你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 小青，我实在是拿不定主意，我想找大远。 哦，对对对，这个事情我觉得， 大远， 我跟你说啊，她不是郭景阳的女朋友。 吴小青，不要乱开玩笑。 嗨，我没有开玩笑，吴小青，你问她是吗，李欣？ 那你以前跟我说的全假的喽？ 我以前跟你说的也是真的。 你就说吧，你到底是不是郭景阳的女朋友？ 我不是他的女朋友。 那就是冒充的吗？ 我不是想冒充他的女朋友。 那你到底说？ 是这样的，我跟郭景阳只是普通的借资料的关系。他借资料总是来找我的，为什么不找别人？可能是因为我服务态度好，我没有家庭的拖累，所以我们所里不光是他，其他的同事也是来找我借资料的。 那为什么不议论你跟别人，而议论你跟他呢？ 对， 可能是因为我们所里的大姐呀，看我总是一个人，总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哎，有的时候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拉出去就见面了。 对对对，这种阿姨啊，我们单位也有的是。 小青，你别打岔好不好？ 后来呢，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撒了个谎，说我有男朋友了。结果他们全相信了。李欣有男朋友了，那是谁呀？把所里的男同事排来排去，排来排去，排成郭景阳来了。 郭景阳出事那几天，我和大姐们到医院去看他，然后呢，又到家里去看望小可。到了晚上，大姐们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孩子，都是要回家的。我看小可一个人实在太可怜了，我就留下来陪他了。 哦， 这就把以前的议论跟现在的事儿联系在一起了。 对，不对？ 哎，别人这么说你，你就承认了？ 对呀，你就承认了。我只是没有解释。我觉得这种事情越解释越糊涂。 哎、对对对，越解释越糊涂。 你为什么不解释呢？ 哎呀，不解释最好。可是不解释就成了默认了。 照你这么说，这不成了一个冤假错案了吗？我还是不明白，别人这么说你，你就欣然接受？ 对呀，你怎么就欣然接受了呢？ 大概是虚荣心吧。 哦，虚荣心。对呀，有一个男朋友是研究员，多光荣啊！ 大 远，我是想告诉你，刚才郭大姐让我收养小可。 啊，那不行，那不行的。 我本来呢想把这件事情就跟他说清楚了，可是我看他那个样子，我实在开不了这个口啊。你说突然又让我收养一个孩子，那我还怎么办呢？哎呀，我倒是真想起一个人来了。 谁呀？ 我听老宋说呀，小可还有一个舅舅呢。 是不是亲呢？ 是啊，有血缘关系。有， 那就没问题。现在小可的父母都不在，这个舅舅就有抚养孩子的责任。 对呀，那我应该去找这个舅舅啊。你说呢，大远？ 那还用说吗？去找啊， 去找啊。 为当开一世长。 请问您是叶先生吧？ 找我啊？ 对。 哎，我得走，我得走。 哎，不用了，我叫李欣，为了你妹妹孩子的事情跟你通过电话。 你就是李欣？ 嗯。 这么说郭景阳真的是死了？ 不是，失踪，一直没有找到。 找不着就是死了，可真有意思啊。活着的时候没什么来往，死了都是找上门来了啊。 我想就您妹妹孩子的问题跟您商量一下。 你跟我商量？你是谁？孩子的后妈？ 不，我是郭景阳的同事。 哦，第三者。 请你不要想当然了。是这样子的，这个孩子呢原来跟他姑妈生活，后来他姑妈突然腿瘫痪了，不能照顾他，所以想请你把这个孩子接过去。 要我接这孩子？你怎么不接？哦，要钱？要多少？ 我不是为钱来的。 那我觉得这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啊。你跟那个郭景阳好像还没结婚吧？啊？哦，学雷锋献爱心。 叶先生，我是诚心诚意的，如果你觉得今天时间不太合适，那我们再约吧，好吧？ 你别走。你以为我喝酒了是吗？放心吧，我不喝酒也说真话啊。喝了酒我更说真话。老实说，我跟那个郭锦阳没什么关系，要不是谈孩子的事我还不见你呢。如果没什么其他的事，我还得去做我的生意啊。 先生，我想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你就考虑一下吧，好不好？ 我要是不接呢？ 可你是他舅舅啊。 哈哈，现在他想起这个舅舅来了。他郭景阳得意走红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舅舅？ 那就请你看在孩子的份上。 我谁也不看，我的孩子还没人管呢。 哎，叶先生，这个孩子不会增加你的经济负担，他有抚恤金的。 有抚恤金我也不接。 那你去看看这个孩子好吗？ 哎呀呀，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赖上我了？他郭景阳是不是写了字据还是立了遗嘱？有你拿出来我认了。他哪条法律上有那么一条非得让我接下这孩子不可？有你拿出来我也认了。要是没有，对不起了。 可他是你妹妹的孩子啊。 那你去找我妹妹啊。 他在美国呢。 上美国找。 那你给我他的电话号码。 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呢？ 啊，这话算你说对了。我这人就是不讲理，我很清楚这个世道，讲你的吃亏，不讲你的发财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很讲理啊？那你把这孩子接下来。想当初你跟那个郭景阳不是还相好过吗？山盟海誓了吧？什么你爱我呀，我爱你呀，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说过了吧？说过了吧？嘿嘿，让你接孩子你就不认账了。哎， 我真是换了头瞎了眼，来找你这种人商量。 我说你呀，哎，哎，站住！我给你美国的电话。我没去找过他。我们兄妹俩不是一种人呢，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小学还没念完就出来挣钱养家了，犯过事也坐过牢。哎，我这妹妹就不一样。哎，不，给你。从小就聪明，长得又漂亮，从读书工作到出国，一路上都是顺风啊。他妈的那个郭景阳，他瞧不起我，不让他认我这个大哥，做的对对对。这事我有什么好说出去，多么光彩呀、啊！ 我想让我妹妹过得好一点，从来都不去打搅她，所以这孩子我不能接呀。他得好好读书，好好做人，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体面的人。 俗话说三岁看大，十岁看老，人这一辈子的成色从小就定下了，要是跟着我不就完了，他得跟着一个好的人家。 我是不想让他变成我这样的人。 小可舅舅的话让李欣体味到了一丝生活的辛酸。哎，如果自己不管小可，也许就真的没人能管他了。 Hello, can you speak Chinese? 你好，我想找一下叶文娟女士。什么？她不在？那你的意思是她离开了吗？他离开这个城市了。哦，那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他的联系地址或者是电话号码？哦，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好，哦，谢谢你了。 你说怎么办吧？ 大人，我怎么有种预感，我觉得小可的妈妈是不想要他了，看来我非接这个孩子不可。可是他偏偏是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子。 首先你得买张床。我觉得他不能和你睡一起。 大远 啊， 你稍微正经点好吗？ 我是说正经的呀，那想把这个孩子接下来，就得给他安排一个睡觉的地方。 你说说看，我每天工作有多忙啊，这平地里突然冒出一个孩子来，我怎么弄他呀？ 不用着急，一样一样弄。首先呢，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现在交通这么拥挤，每天就得接送啊，要不出事儿怎么办呢？还有啊，孩子的营养问题。哦，对了，还有每天下课以后帮他复习功课、预习功课。哦，对了，还要开家长会。 啊，开家长会啊？ 那当然了。 哎呦，怎么了？ 发展下去还得帮他娶媳妇。 哎呦我的妈，你别吓唬我了好不好？大人，其实我一直在想，我真的跟这个孩子一点关系没有了。 是啊， 所以我就是不接受他，谁能说我什么呀？ 对 对，不接。好，那我去找郭大姐了。哦， 行。哎，不不不，等会儿，不行了。 怎么了？ 不能解释。你想想，谁都知道你是郭景阳的女朋友。现在郭景阳去世了，他大姐又病了，想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你却说你跟郭景阳没有任何关系，他大姐会怎么想？啊，大家会怎么想啊？ 是啊，那大家会把我想成什么人呢？不行，那我不能去解释。 哎，要不这样。我去解释。 你？那你怎么说呢？ 我就跟大姐挑明了，我说我们俩是青梅竹马，相恋多年，就是关系一直没有公开。 我跟郭景阳没关系，我跟你也没关系啊。你要这么一说的话，那郭大姐会把我看成什么人呢？不行，你可不能去解释。杨，大远， 啊， 你说我到底接还是不接呢？ 你说呢？ 我问你呢。 我都说了呀。 你说什么了？接，你说了一大堆理由。 对， 不接，你又说了一大堆理由。那我到底是听接还是不接的呢？ 你说呢？ 大爷， 我就是想出办法来，我才让你帮我想办法的嘛。 是的， 我求求你了，郭大姐明天就要走了，你千万帮我想出一个办法来。 我想不想啊？ 那好， 事实就是这样。 那你就明确的告诉我，你想出办法来。 不，你别纠结，我想。 你快呀、啊！我求求你了。 啊，对了，有了。 什么？ 我们来扔硬币啊！如果是字留下，如果是灰撵走。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 啊！ 哎呀，你能想出一个认真点的办法来吗？ 你听我，你看，足球场上，裁判把钱一扔，谁开球就定了，这是开玩笑吗？ 哎呀，那是踢球，那是好玩的事儿、 那你再想想，体育场上的胜负关系到国家的荣誉、民族的尊严，这好玩吗？ 越说越认真了啊！ 李欣啊，你现在得做一个决定，接还是不接，对不对？ 就是。 所以呀、像你现在这样优柔寡断、左右为难的，还不如用这个最简单的办法帮你做一个决定。有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其实是最实用的办法。 看， 哎呦，还是呢，扔了就得算的呀。 好，扔。这个办法你想的，要是不接呢？ 我陪你跟大姐解释， 要是接你也得陪我一起养这个孩子。 李欣，哎，这还用说吗？ 你不要乱想了，快点扔吧，不要想。 不接 啊？ 那 不挺好，本来就不想接。 是， 那小可怎么办呢？他要去哪儿啊？这孩子太可怜了，其实。 大远坏笑着把手里的硬币给李欣看，原来结果是接。其实这是李欣潜意识里真正盼望的。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刚才您欣赏到的是上海人艺排演的话剧《幸福的日子》上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幸福的日子》下半部分，朋友们再会。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